不许哭，尤其是在鬼子面前，我怎么跟你说，中国人流的血流不得泪。不许哭，我活不成了，找机会杀了我。 让开。 藤田青也已经暴怒到了极致，他拿起鞭子朝他们甩过去。何方一个转身，将谢赤护在身后，背部实实地挨了一鞭子，顿时皮开肉绽。又一鞭子落下，何方没支撑住，直接压在了谢赤身上。藤田青也拿着鞭子，无可奈何地仰着面，在原地绕着圈走。等冷静下来，从日本浪人腰间拔出刀，正要朝着何方砍过去。 住手！ 浑厚有力的声音从外面传来，紧接着进来一位看上去约40岁的军官，身材笔挺，披着黄色长袍，气势拿人。藤田青也一见他，立马站直行军礼。 小池将军。 是小池太医，军衔在此，藤田青也不得不低头。小池太医紧抿着唇，看向弟弟血淋淋的背，脸色阴沉。 因为一个中国女人，自己人前内讧，传出去，何止丢的是我们两家人的脸？既然因她而起，那就杀了她。 他一边说，一边掏出枪。 龙儿，让开！ 何峰当然不让。藤田青也知道这位少将的狠力，怕他对谢池做出什么不利的事来，赶紧说：“ 将军，这件事情有误会。” 什么误会？就算是通敌，那也应交由法庭来审判。你私设刑堂把人打成这样，是想公报私仇，还是屈打成招？那我倒要问问藤田大佐，审出什么来了？打成这样，才打的寺院也戒了。藤田大佐，你未免太滥用军权了。 谢池透过何峰的肩，看到小池太医以及被他训斥的身低头颅的藤田青也。有人来救你了。何峰本就发着烧，如今又挨了几记重鞭，已然有些神志不清。他下巴抵着谢池的脖子，仍紧紧抱着不放。你跟我说过的，要努力地活下去，别放弃最后一丝希望，好吗？何峰没有回答。小池太医训完藤田青也，走过来拿枪对着谢池。何峰捂住谢池的头，藏到更深处。 龙儿，你再不松开这个女人，我就把她扔到慰安所去。 你敢？ 你看我敢不敢？ 谢池不认识此人，但看军服上的肩章，是个少将。 他在这个时候出现，又收了我们两家，莫不是小池家的大儿子？ 谢池见事情有转机，一直这么僵持着未必是好事，对何峰说： 放开吧，你先跟他走。 不， 我不会有事的，唐天青也不会动我，先活下来，后面的事再说，好吗？ 不不， 龙儿，你松开，我不动着。 这样下去，我们都活不了。 何峰缓缓松开谢池，藤田青也立马将他拉至身后。小池太医朝边上站着的两个浪人怒斥一声： 还不快松绑！ 锁链一松，何峰直接摔了下去，几日食水未进，在家受冻高烧，数种酷刑，他的身体早已到了极限，眯着眼无力地望着谢池。小池太医让身后的副官过来扶起何峰，他 他最后恶狠狠地看了一眼藤田青野，又望向他后面的女神。 这件事我们稍后再谈，走。 藤田青野笔直地站立，低头送他们离开。谢池正望着他们消失的门口，藤田青野忽然握住他的后颈，用力地掐着杵到面前。 你以为他得救了啊？你以为他得救了？就像你跟我说的，做梦。罗灵说把小池太医搬过来压我，但他通敌是事实，还有他身份上的疑点，我会一点一点全都挖出来。就算被送到东京法庭判不了死刑，我也要让他这辈子都待在监狱里。 谢池不再挣扎，脸上还沾着刚才在和风怀里揉起的血泪，让他看上去楚楚可怜。你就不能放过他吗？ 啊，放过他？放过？凭什么？美芝还不知道这件事情。我妹妹喜欢他这么多年，你能想象如果他知道了会怎么样吗？他会不会也想要杀了你？你肚子里的孩子要么打掉，要么是我的。我会瞒住我的家人，我们的订婚还作数。上一次我根本没有通知他们来上海，我就是想试探试探你。但我没有想到你真的想杀我的家人，你怎么能忍心？哦，我知道你只是受他蛊惑而已，对吧？等他死了你就会回心转意。对，你对他不过是一时起意，是，我会让你知道谁才是最适合你、最爱你的人。乖。 你就是个畜生。 我就算是个畜生，你也得一辈子待在这个畜生身边。你别忘了，你答应了我的求婚的，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，我当真了。你到死都是我的人，跟我回去。